各位书友，大家晚上好。我们接着讲这个《美国秩序的根基》这本书的第七、第八章。今天这两章呢，主要是讲这个宗教改革，以及他们在这个英国和美国所造成的影响，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带来的后果。读这两章，大家可能会发现这个。作者呢，他一方面对这个宗教改革，有一些这个赞赏的地方，有一些赞赏地方造就了这个美国这样的新教国家。但另外一方面，他其实有很多的批评，虽然批评不一定是那么直接的，比如说直接否定宗教改革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你可以从他的这个言辞当中看出来，他对宗教改革所带来的一些负面的影响颇有微词。这就让我想起来。就让我想起来这个阿克顿勋爵也曾经评价过这个宗教改革。他当时呢，其实也对这个宗教改革有一些这个负面的评价，或者至少说，不像在很多人看来，宗教改革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情，即使在宗教的历史上，他说这个宗教改革远远不像人们所此前的这个历史学家们。宗教学家们所估计的那么重要，如果大家留意当代的一些这个神学家，一些这个甚至包括一些研究这个宗教问题的政治理论家，他们其实开始在重新评估这宗教改革，甚至有很多批评者，很多批评者，很多的人主张应该回到这个，应该回到中世纪，应该回到，特别是就政教关系问题上，应该回到中世纪。这一旦克克没有这样的主张了，没有这样的主张。那些主张这个回到中世纪的人，甚至连美国的这个建国都反对。他们认为美国建国是一个错误，美国的 founding American founding 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他们认为这个跟宗教改革、跟这个自由主义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这本书的作者远远没有走这么远，远远没有走这么远。所以他对这个宗教改革其实是一个。是一种他的评价是一种比较平衡的一种评价，就是说既看到了他的积极的一些方面呢，也承认他的一些消极的这个影响，消极的影响。好，我们看一下这两章的内容，这两章内容，我们先看这个第七章，这样一开始就讨论这个文艺复兴的问题，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基本上是同时代的。同时代的，就是在中世纪的晚期的话，这个无论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还是其他方面，都在逐步的衰败。所以呢，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呢，这个在科尔看来是在填补这样的中世纪的衰败所留下的一种真空，是吧？你看227页最下边，他谈到这个问题。那么，文艺复兴呢，带来了一种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看228页中间，他讨论这个问题，中间哲学、神学、艺术以及很快政治都深受文艺复兴的这种新人文主义的影响。这次的文艺复兴有意识的让古代文化获得重生，其实之前就已经开始。尽管人文主义这个词最初一直对希腊古典文化的真诚信服，不过作为对已经被遗忘的古代洞见的发现。他很快就开始关切当下以及初露曙光的欧洲，与中世纪哲学和宗教的超凡脱俗之态形成对比。文艺复兴成就多多，可是就中世纪秩序而言，它意味着死亡。那对中世纪秩序来说呢，意味着它已经死了，它已经死了。就是跟中世纪的这个哲学和宗教相比的话，那文艺复兴更加世俗化，意思就是更加关心这个世俗的东西，而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而不是这个精神世界，而不是精神世界。你看他在这讨论了一个这个人物，皮克，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著作叫《人的尊严》。可以看他在《人的尊严》这本书当中所说的，其实体现了就是当时的这种人文主义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229页最下面的。那这位早熟的天才的人的尊严，现在已成为人文主义的宣言。 人可以重生。弗雷德尔说，这显然就是文艺复兴的首要意义，人按照上帝形象的重生。中世纪的人一直很谦卑，几乎总是会想到他身上堕落的罪行。但中世纪人对人的看法就和文艺复兴之后和宗教改革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中世纪的人觉得自己一直被一位愤怒的上帝盯着，天使因为骄傲而堕落。不过皮克和他的人文主义者同仁们宣称，人只比天使微小一点，而且人这种存在不仅能堕落的肮脏的深渊，还有能力变得像上帝一样，就比较自信了对人。但是人是何等奇妙壮丽的生物，这就是皮克演讲的主题。他用以详细阐述这一主题的华丽自信的风格，是人文主义理论导师们的普遍特点，就是他们都觉得人也应该重新站起来，人的这个重要性、人的作用、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意义都应该得到张扬。这是所谓人文主义以及整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听懂吗？而弗洛德尔接着说，这个观念当中潜伏着一种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极度傲慢，就这种认为啊，人了不起了，不像中世纪的人一样，一直都认为自己是有罪的，一直是担心或者害怕上帝会惩罚自己。他同时还含有一种只有到了现代才显明的巨大的精神冲动，这后来造成相当大的这种影响。皮克教导说，如果人积极地培育其知识能力，他就可以让自己变成几乎与天使同等的受造物。跟天使没什么区别，这个非常自信。让人高于所有其他的受造物，并区别于所有其他物质存在的是灵性，以及上帝的亮光。但是不管他如何推崇人，皮克与下述的现代观念无涉，就现代的观念比皮克走得更远，就人完全成就了自身，这种现代观念或者忠实的上帝是人类最杰出的成就。仅仅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人才可能变得接近天使的模样。慷慨大度的上帝这样对人说道，我们让你们既不属于天也不属于地，既非凡人也非神人，这样借着自由选择和荣誉感，你就像自己的创造者和塑造者，将自己打造成你所希望的任何样式。你有能力让自己堕落成野蛮的低等级生命形式，你也有能力靠着你灵魂的决断重新进入神圣的高等级生命形式。就从这个话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世纪人们对人这种对人的看法，人中世纪的人性观和近现代以来和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有着根本性的这种区别。而且到了这种随着现代性的这种增加或者膨胀，人们对人就更加自信。到了后来，到了这个欧洲大陆的启蒙主义时代，到了绝对理唯理主义时代，到了绝对理性主义时代，人对人就更加自信了，因为根本不需要上帝了，所以才对否定宗教、否定教会，认为人无所不能，凭借自己的理性可以完成所有的人。而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实质就是如此。他从意大利扩散到了整个欧洲，在荷兰的伊拉斯摩和英格兰的托马斯摩尔那里达到了顶点。上帝赋予人极大的力量以及与之相应的自由意志，人可以有正当理由对他的较高的本性感到自豪，并将他的能力用于荣耀和改进人类自身。一个有待探索的世界横列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前面。然而人性的所有尊严都是上帝馈赠的。皮克及其同伴们明白，如果灵性和理性的力量被忽略，人肯定会堕落到野蛮人的层次。人文主义者不会试图将上帝赶下神坛，也就是说，这些人文主义者、这些宗教改革、这些文艺复兴的人还没有否定上帝，还没有把上帝赶下神坛。相反，通过人道主义的道德约束、古典时代的人性化学识的遗产，他努力向上帝接近上帝。虽然这些人文主义者还没有像后来的这些理性主义者一样如此之狂妄，认为上帝已经死了，但是呢，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埋下了种子，为此他开辟了道路，为此打开了一个通道。因为中世纪的人想都不敢这么想，对于那些经验哲学家来讲，对于那些神父们来讲，他们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因此许多人文主义者的骄傲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谦卑的节制， 但是知识的傲慢和过于自信的种子已经种下，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会将自己看作最要紧的存在和终极的目的。这个就是非常要命的，这个就到了后来这个笛卡尔之后，这种理性主义至上之后就是如此的。那在匹克那里，人的尊严是指这种严谨的理性和想象力所具有的那种高贵，被基督救赎之后的人性，以及真正富有人性的个体凭借着灵性和理智的生化。它不是指某种感官胜利或者自我中心的物质主义，这就批评就现代之后的这种崇尚物质主义的世界，或者托克尔也批评过，就是到了这种大众民到了民主时代，那么物质主义、唯物主义成了人们几乎唯一的这个追求，一切人都向物质看，一切人都向钱看。匹克相信没有人能够让自己高贵起来，因为尊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品质，它是被授予的。为了让人类尊严成为可能，必然要求某一可以让人脱离野蛮世界的主宰。如果这位主宰被否定，那么人的尊严便无法变成现实。主宰就是上帝。那么匹克的这种所表达的这种基督教人文主义观念，还是对后来产生不小影响，包括对美国。你看他在233页第三段一开始就提到，300年后，匹克所表达的对人类改善自身的希望，很多都融入到了美国人的信念之中。不过除此之外，文艺复兴与美国的肇始很少有什么关联，就除了这一点之外的话，美国的建国跟文艺复兴没什么太大关系。早期的美国既没有财富，也缺乏闲暇去培育光彩夺目的文学和艺术，而且也没有鲜艳的图书馆、堂皇的建筑物或者香炉文化的教会或者贵族。相反，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一般都和改教家们一样，憎恶文艺复兴的观念和方式。他们否定早期的文艺复兴，认为它是放浪形骸的偶像崇拜和腐败的天主教相结合的产物。后边就这个说这宗教改革，他有一个说法，这宗教改革呢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战争而不是和平。234页第二段那个地方，路德带给16世纪的不是和平，而将是刀剑。路德将发布95条改革论纲，他们是教会无法忽视的，这些论纲将受到谴责，然后改教家们的鼓声就响起来了。也就是说，到处都在宗教改革，从欧洲大陆后来影响到了英国。下边这一小节呢，讲这个就是宗教改革的很重要的一个信念，所有的信徒其实自己都可以充当牧师，不需要经过牧师，不需要经过这主教。说美国一开始就是一个新教国家，每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都着重强调这一点。因此我们要来看看所谓的基督新教，它的教义、态度及其社会特征。不过我们也需要提醒自己，在我们说早期美国是新教国家时，我们的意思是美国是基督教国家。注意啊，是新教，不是就是不要特别狭隘的理解成这个就是新教的那些教派意义上的国家。其实在美国现在就它这个宗教的群体来看，天主，如果我们把那些这个新教的这个每一个教派都分开来计算的话，那么天主教徒是最大的宗教群体，在美国其实大概7-8千万人。但整个新教加起来，那些各个新教的各个教派加起来最多，但是新教有很多的这个教派，很多的教派比较大的是这个浸理会啊。还有这个那什么那个 Methodist 美教派，这是比较大的一些，但是它很多很多这个小的教派。而本书前面章节讨论的基督教的核心信念，并没有在宗教改革时被颠覆，也就是新教其实它并没有颠覆宗教的那些基本的教义什么的，那些没有改变。相反，其中的某些信念被路德、加尔文、茨威利和其他改教家们重新加以强调。其实新教它反而对那些其中的一些教义就是更加重视。 回到了以前。人们偶尔会看到美国的历史文化历史学者宣称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相信人的罪行，而且他们相关的谦辞造句似乎会让人们以为原罪的教义是早期新英格兰所特有的。不过其他新教教派都理所当然地认可人有犯罪天性的事实。犯罪不要理解成这个法律上的一个犯罪啊，原罪人有罪。反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罗马天主教会如此，中世纪的教会如此，教父们如此，耶稣如此，犹太人和希伯来先知也是如此，都认为人是有罪的。就这个是一直都是如此，在基督教这个传统当中。那就这一点以及其他重要的教义而言，新教并不是一种新的宗教，而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宗教。注意这个评价，它不是一个宗，它新不是说它的内容新了，它内容其实一点不新，它内容反而很老，因为这些新教徒就接。那种新教改教家们认为他们是在重新伸张和复兴早期基督教会的教导，所以可以看出它不是新而是旧。在二十世纪晚期，那些挑战基督教秩序观的理念和势力对宗教改革和反向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和天主教徒来说都是大逆不道的。就是二十世纪晚期反对整个基督教秩序的这人，对于当时的那些新教徒和天主教他来说都是无法接受。在20世纪的人看来，16世纪天主教和新教间在某些教义上的区别，或者当时不同新教教派间的差别都非常小。美洲13个殖民地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认信某种派别的基督新教，主要是圣公会、清教主义或者长老会，这都是加尔文主义的分支。因而我们会在这里考察16世纪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以及不同新教派之间的某些区别。应该记住的是，尽管宗教战争非常的惨烈，但就我们关注的灵魂秩序和共同体秩序这些问题而言，不同基督教教派之间的相似之处比他们相互间的区别更加重要。他们区别其实非常小的，有些只是一些仪式性的，内容上没什么区别。虽然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常常残忍地对待另一方，他们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仍然来自同一个基督教源头，这个是没什么区别的。16世纪的新教和天主教宗教改革都是对文艺复兴过了头的反应，就早期的文艺复兴在他们看来都很糟糕，过分的这个对人自信，对人性自信，是吧？因为被称为文艺复兴的那场知识、艺术和社会运动，通常都意味着否定基督教对人类状况的看法。文艺复兴高举人的自我中心主义，对抗基督教有关谦卑、仁爱、忍爱和共同体的教导。文艺复兴以肉体享乐，也即路德基之前的圣奥古斯丁和圣保罗所谓的欲念为荣，反对忠实基督徒原有的严肃的道德观。特别早期文艺复兴强调这种肉体感官的这种享乐，是强调这自我中心主义，这个是跟基督教的这个人性观是不相容的。而且文艺复兴还认可马基亚维利的狡诈的实力政治观，就在政治上他们也是认同马基亚维利这种政治观，不同于基督教从大格里高利直到但丁时代强调正义、自由和秩序的主流政治理论。有意识的重新发掘古典文明的文艺复兴的人性论基本上是异教的，而宗教改革运动尽管已导致文艺复兴的那些力量奇妙地交织在了一起，本质上却是基督徒对反基督徒文化兴起的愤怒抗议。无论是1517年路德的论纲为肇始的宗教改革，还是从1545年特兰托会议系统开始的天主教反向宗教改革，无不如此。下一段中间的就是，实际上路德对教廷权力的反抗最直接的动因是教皇里奥实施文艺复兴式的社会。宗教改革不是反对这个宗教本身、教会本身，而是反对教皇浪费奢华的生活方式，因为后者需要大量的金钱，以部分的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提供慷慨大度的支持。 而且为了获取这些金钱、这些资金，罗马教廷便特别积极的出售赎罪券。哎，这个是这宗教改革家们非常反感的一个理由，也就是教皇券，一种赦免犯罪的书面文书。这种大规模滥用耶稣赐予彼得的权柄的做法，促使苦苦修行的修士路德以1517年以下的95条论纲对教皇政策发起了挑战。路德本来只是希望进行一场经验式的辩论，谁料到却引发了一场革命，引发了一场宗教改革。于是当有形的教会陷入败坏之中时，新教的宗教改革就到来了。其实他们主要反对的当时就是罗马教廷或者是教皇的一些腐败、奢侈，还有滥用这个上帝赋予的权利。在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千年历史当中，教会不时的会有伦理和知识上的退化，不过也不断被许多受到激励的艰苦朴素的教会人士从内部更新。但是到了16世纪初，神职人员道德上的堕落和其他重大变革同时出现，基督教信仰和道德受到文艺复兴的挑战，商业革命开始启动，而且新世界被发现，民族主义和暴政在欧洲多数地区兴起，指的是这些西班牙、法国这样的国家，就是国王权力越来越大，这甚至最后就战胜了教皇，中央集权严重。要不是中世纪社会秩序本身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马丁·路德有可能像早期的许多天才型教会人士那样，铲除中世纪教会的污垢，并让他重新恢复活力。也就是有一种可能，要不是中世纪整个社会的话，你有可能会这个把教会改革一下，然后哎，没有所谓的宗教改革这场运动。然而不管是出于上帝的计划还是历史的偶然，路德及其追随者与罗马当局分道扬镳，将基督徒分成了两大阵营，一个是新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他们很快就分别将自己武装起来，就是互相打仗阵营在有的国家非常的惨烈。结果我们不可能在这些短短的篇幅里对宗教改革进程追根溯源，我们能做的是大体论述新教改革家们的主要教义，然后通过一些思想和行动家的人生轨迹来描写英国的宗教改革过程。下边花很大篇幅讨论英国，目的是来揭示新教教义对美国秩序的影响。一开始仅仅是围绕着神学问题和教会纪律的争论，很快就让基督教世界出现公开的裂痕。此后是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毁灭性破坏，天主教徒反对新教徒以及新教徒不同派别之间的宗教战争，狂热分子们以及人子及救世主的名义，人子及救赎主的名义拿起刀剑对付其他基督徒，以实际行动阐释了基督教有关所有人皆为罪人的教义。不过美国宗教上的多元主义和宽容也肇始由于宗教狂热引发的长期磨难，再加上各国之间的政治倾轧、阶级战争和冷酷无情的个人雄心。美国的宗教宽容也当时也是教派林立，来到这里之后刚开始他们也有很多的分歧，甚至有些冲突，后来慢慢的这个和解，特别是后来这个美国国父们主张的宗教宽容，这个后来又在第一修正案当中规定这个政教分立，就是立不是分离之后呢，那么宗教多元在美国可以说比欧洲要更加明显。让天主教既有势力和改教家们分裂的最棘手问题是什么？虽然新教领袖们攻击16世纪教会的腐败，却认为有形的教会道德堕落的原因是教廷及各层级教会机构都陷入了神学上的谬误。他们神学上他们有问题。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都宣称，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间最深刻的分歧在于自由意志问题。1524年，路德和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莫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辩论。意志是自由的还是被牢笼的？路德说这是核心问题，真正难缠的问题，围绕教廷、炼狱、赎罪券以及其他类似无聊问题的没完没了的争论反倒不是。他们争论的核心到底人有没有自由意志。中世纪教会以及亚里士多德为其古典哲学的权威， 逐渐的修正了圣奥古斯丁的下属教义，就是圣奥古斯丁坚持什么呢？人是全然败坏的，也就是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那也只是提供了选择不同恶行的机会。就是人，如果人是有自由意志的话，你不是说在善和恶之间选择，人没有这能力这种选择，他做的一切都是在这个在不同的恶之间来进行选择，就这是极度悲观的人性论。教会后来就开始教导说，就是中世纪的教会，人是混合了善恶冲动的生物，在灵魂的深处有神圣本质的要素或者亮光，可能会让被恩典的人有能力凭意志行善。中世纪的这个教义贯穿以但丁的伟大的诗篇，而改教家们则完全否定了它，他们回到了圣奥古斯丁的严峻教导，就这些宗教改革家认为人性完全是恶的，就是没有办法选择善与恶。路德说，因为人总是情不自禁的首先追逐私利，爱自己超过所有其他一切，这就是他犯罪的根源，这是他有罪的根源。改教家们论证说，既然人因为爱自己或者因为自爱而彻底败坏，人没有行善的自由，就你根本没有自由行善，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所做的都是不同的恶而已。只有通过上帝随心所欲的恩典，他才能从全然败坏的状态中被拯救出来。他们接着说，由于教会或者务宁说哥曾基的教会机构已经远离这一教义，教会已经腐化，臭名昭著的以赎罪券换钱的安排，只是有关原罪的纯正教育被抛弃所导致的许多胡作非为中的一项。因此，只有教会的古老教义重新承认，教会才可能消除腐败。也就是什么叫古老教义？就是回到奥古斯丁时代，回到圣奥古斯丁的这个对人的理解当中，人是全然腐败的，全然有罪的，没有自由意志。中世纪的教会曾经教导说，人可以通过信心和善行得救。改教家们同样否认善行本身，可以成为灵魂得救的手段。也就是说，中世纪人看来，如果你做好事的话，灵魂会得救的。但是这些改教家们认为不可能，你即使做好事，即使善行也得不了救。对上帝真正的信心，会促使人遵守道德法并行善。不过，良善的道德选择和行为，仅仅是所谓恩典和信心的副产品。于是改教家们要求教会放弃过去1000年间建立起来的有关忏悔、善行和赎罪的那套庞杂繁复的教育体系。围绕着自由意志以及信仰与行为的争议，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之间争执的核心所在。就是因为有没有自由意志，行为善行能不能够让人赎罪，就围绕着这些问题，这是他们争论的核心。不过，其他的许多教义和圣礼问题也都是激烈辩论的对象，就是那些很多的礼仪。从20世纪回头来看，在16世纪的所有这些教育冲突的背后，都存在着一个有关真正基督信仰之源头的带有根本性的分歧。为了解真理，天主教徒依靠权威；为了解真理，新教徒依靠个人决断。就是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两种对这个追求真理的不同的这个方式。对天主教徒来说，为了获得真理是靠权威的，是要相信这个教会，相信教皇，特别是，但是对新教徒来说不是的，这靠的是个人，这就是靠的是个人的阶段。在天主教徒那里，权威是指整个教会千百年来的教导权威，体现在圣经、传统、教父以及教会博士的著作、教会大会的共识、圣徒的言论和行迹以及教廷教令之中。这些东西对于天主教徒来说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哪怕是一些教皇让这些天主教徒不喜欢，甚至历史上出现过一些糟糕的一些教皇，非常腐败的一些教皇，他们对整个的这个罗马教廷，对整个的天主教会还是充满信心，充满信心，甚至认为他非常有权威，是吧？比如说现在这个天主教徒对于基督教的很多的理解，就来自于那些神父们，来自于那些主教们，来自于罗马教廷所发布的很多的那些敕令、那些教令，非常有权威性，非常有权威性。 但是对新教徒来说就完全不是这回事，他们根本不觉得，教会有什么权威，或者说教会发布的东西，能够对他们理解这个基督教有什么帮助。所以在新教徒那里，个人阶段意味着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凭借自己的良心理解圣经，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就算是非常个人主义的。天主教会其实是一种，怎么说，是一种这个，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姑且用这个词加上引号，就是他们其实有点反对这个人主义。天主教徒里边很少有某个教徒说，比如说我认为我自己的这个圣经的理解就是具有权威性或者正确，他们不太一定会诉诸以前的整个教会发布的很多的那些文件，他们会借助于那些这个天主教里边的那些权威人士、那些神学家来理解。所以，因此新教教义严格以圣经为依据，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充分了解旧约和新约，以训一句良心。这样有特兰托会议系统阐释的、旨在驳斥新教主张的天主教义，倾向于结构紧凑的威权型教会，你可以理解叫权威型教会，也就是说大家要服从罗马教廷的权威。虽然他有时候会腐败，虽然教皇有时候很糟糕，虽然不时的冒出一些什么丑闻来，但是大家依然对教会充满信心和联系紧密的社会。就是社会其实就是那个社团，就天主教徒这个团体，这个 community。但是呢，新教教义倾向于宗教和社会个人主义，和社会个人。新教改革家们希望简化和纯化教会，摆脱庞大臃肿的建制性教会。这因为最近感冒咳嗽厉害，不时的会咳嗽。对不起啊，希望大家这个凑合听。他说新教改革家们希望简化和纯化教会，摆脱这个那种建制性的教会。说到这里呢，其实现在当代有很多的人就是说对此来进行反思，就认为现在宗教衰落或者说世俗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这种建制性教会，就是跟它本身的这个衰落有很大的关系。宗教改革之后呢，那么建制性教会通常就是认为就主要是存在这天主教徒之间，新教徒对教会的这个概念比较淡薄，或者说紧密性远远不如天主教会那么强，甚至是在很多的这个新教的教会的教徒们看来，他们的教会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socialized 的一个场所，社会化的一个场所，就跟其他的这种社团的活动场所没有特别大的区别，没有特别大的区别。表现最明显的可能就是在那个什么叫 utilitarian 那个这样的教会，它其实已经高度世俗化了。它的教会里甚至都没有十字架啊，他们甚至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根本都不诵读圣经等等，就彻底的世俗化在很大程度。但是我们看这罗马天主教会的话，它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组织还是非常的紧密，非常的严格。这个我们不展开来说了，这说来话长。所以新教改革家们他们希望回归到早期基督教的教导和实践，简化那些形式。马丁路德给改革运动注入活力，而约翰加尔文则让它体系化。1535年，加尔文在瑞士巴塞尔出版了他的《基督教教义》一书，这本书被认为是新教徒为新教徒提供了知识弹药。就是此后新教徒们以这个以他的这本《基督教教义》作为主要的这个对象，展开他们跟这个天主教徒之间的斗争。我们反过来不细说，翻到240页第三段那里。而新教伦理之根于路德所说的所有信徒都是祭司，都是牧师这样的一个观念。 如果他对基督有热情如火的信心，能有机会少少经历上帝的恩典，那么每个人都可以建立上帝的亲密关系。而中世纪教士阶层曾将这种亲密关系局限在他们自己人当中，新教徒看来没必要通过这教士阶层。确实，基督徒需要牧师或者神职人员教导和引领他们，不过不是作为单独的教士阶层，因为真正的有信仰的基督徒不需要经过中介与上帝建立联系。这是新教徒的一个核心的看法。迪伦伯格和维尔奇提出这样的路德派观点，人人皆祭司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祭司，用路德的话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邻居的基督，是吧？都可以通过自己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成为牧师，成为基督。这就是新教或者福音派神学家的教导。正如他们驱逐出修士和教士一样，他们也废除了中世纪的大部分的圣礼，只留下了两个，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下一段说，我们所谓的新教品格就是从这样的信念当中发展出来的。自立自主受到鼓励，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的信徒都得要自己的断定圣经经文的含义，而不是求助于权威，是吧？这里呢就面临一个问题了，这作者也提出来，如果不同的人对圣经不同的理解该怎么办？这是新教很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他由于所有人都为了灵魂得救而不停地查验自己的良心，人们便开始自我审思和反省，而且这种倾向通常会导致对其他人的行为的某种程度的吹毛求疵，特别是在加尔文主义者中间，上帝拣选某人得救的迹象受到非常积极的追捧。中世纪式的隐修生活被弃绝，取而代之的是在世俗世界符合上帝旨意的奋斗。在政治上，新教倾向于民主。注意啊，在政治上，新教倾向于民主。路德宣扬服从合法的君王，加尔文在日内瓦建立了某种强调美德的贵族共和国，他实际上是由教会的神职人员和长老们进行治理。不过信徒皆祭司的观念逐渐的从宗教领域转移到了政治领域，可以看到这个宗教改革对政治的影响，尤其是加尔文主义的长老会形式将成为民主政体的先导，即使他的一开始更近似于古希伯来人的那种神权政体。跟他的那个教会的组织方式还有那个教徒之间的关系模式有关系。新教的上述思想形象和社会观将主导英格兰的13个殖民地。那么是新教精神摧毁了美国文明吗？催生了美国文明吗？我们一定要注意避免可能的夸大其词，是吧？他就是说我们不要轻易的认为只有新教精神他自己催生了美国文明。他如果大西洋沿岸的早期殖民者多数是罗马天主教徒而非加尔文主义者或者圣公会信徒，美国社会会有截然不同的面貌吗？就那是如果不是新教徒而是天主教徒首先来美国了，会怎么？马里兰州的天主教徒少数群体或者被英国成功纳入其殖民体系的加拿大法裔天主教徒的生存状态与主流的新教徒殖民者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隐含的意思是说，如果是那些天主教最早来美国开拓美国的话，所建立的国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作者虽然没有直接说这句话，他暗含的意思就是说，不要轻易的认为就是新教精神造就了美国文明，是吧？其实基督教精神造就了美国文明，因为如果是天主教徒现在美国定居建立殖民地的话，可能后果也是没什么区别。他说，假如爱尔兰天主教徒向美国的大规模移民发生在17、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再假如这种移居是按照英国法律并在英国政治体制的框架下进行的，而且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得想彻底的宗教宽容，正如英国人在魁北克获胜之后，英国政府就是如此宽容对待加拿大的法裔天主教徒的。在这些假设性情景中，美国的社会发展状况难道不会和新教的美国实际情况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可能会慢一点，而且新英格兰地区的共和倾向肯定没那么突出。不过这些假想中的天主教徒殖民地在1775年时会变得和新教徒殖民地非常相似，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天主教徒进早期来这里的话，其他情况条件都不变的话，应该没什么区别。但是他说经济增长可能我们会慢一点，也许不像新教徒那么像马克思韦伯说的一样，是吧？努力的挣钱，努力挣钱，商业文化氛围比较浓厚，是吧？可能也不是那么共和，不像那个，因为新教徒比较强调这个信徒之间的那种伙伴关系、平等关系之类的。因而，更准确的说法是基督教精神，而非只有新教徒精神。注意啊，帮助塑造了美国文明。他愿意采用一种更加宽泛的说法。他说，不管怎样，爱德蒙·伯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见解是相当准确的。说美国人代表了新教中的新教精神，一意中的一意立场，这些人很特殊的一群人。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人所展现的对公民自由的警戒，与他们的新教传承紧密相关，时刻主义捍卫他们的自由。其中许多人准备与王室以及议会当局决裂的姿态，与新教徒之前拒绝教皇权威的做法如出一辙。这些人其实是非常激进的一群人，是吧？当时他们坚决无法容忍天主教，甚至无法容忍这个英国的国教。至少在新英格兰，地方政府框架确实有加尔文主义的渊源。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对圣经的不懈研读培养了个人的判断力和自立精神。由于英国圣公会在美国的根基虚弱，美国在宗教上的异议立场比殖民地人民原本可能的立场更加激进。尽管如此，旧世界有关宗教改革的事件和观念仍然与我们对美国秩序的探究息息相关。就虽然如此，并不是说旧世界就跟这个美国秩序教育没关联，不是的。后边的这章后面的篇幅主要讲这个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这个宗教改革，以及他们后来就是对美国产生的一些影响，美国产生的一些。其实主要围绕着两个人物来展开，一个就是讲英格兰这个宗教改革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理查德·胡克。这个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个神学家，一个宗教改革的领袖，他甚至是一个政治理论家。据说这个洛克的三权分立的思想也受他的影响，就是他比洛克更早的提出来分权制衡这样的观念。苏格兰的宗教改革领袖叫诺克斯，这个人影响也很大。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苏格兰的英格兰的这个宗教改革。它特征就是它走了一种中间道路，它既不像这个新教徒那样走了那么远。但是它也跟罗马天主教会不一样，或者说摆脱了这个罗马教廷的控制，改变了一些仪式啊什么之类的。据说英格兰 解决公共难题的办法就是蒙混过关，就是不让他们较真儿，较真儿就得发生冲突流血。与其他现代国家的国内争斗相比，英格兰国内社会秩序确实一直都是以名为节制稳健的原则，保持着合理的平衡。英格兰人在纠偏性妥协、避免极端以及协调对立排别上的才干，是英格兰对美国秩序的重要贡献。而且，美国人所学到的节制稳健，不仅来自英格兰的政治体制，同时还来自在宗教改革时期成型的英格兰国家教会。英格兰宗教改革从大体上来讲，它是比较，怎么说呢？比较稳健的，也有一些冲突，也死了一些人，但是跟这个其他地方，跟欧洲大陆相比的话，那差远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和平的，比较稳健的。现在改革不那么激进，走的不那么远，不那么远。244页最下面的提到这个问题，虽然方方面面多次遭到迫害，英格兰因完成16世纪的这场宗教改革所导致的国内暴力，仍然低于欧洲大陆宗教斗争的暴力程度。特别是伊丽莎白女王努力坚持中间道路，让她的新教徒臣民和天主教徒臣民各有所得，这个很不得了。她的成功依赖于理查德·胡克这位提倡阶级制稳健的哲人的聪明才智。就胡克这个人，应该被尊为英格兰教会创始人的是胡克，而不是亨利八世。 历史上人都认为英国的宗教改革是因为亨利八世，他就是因为在他要离婚，要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教皇不同意，他就宣布和罗马决裂了，他就不再受这个罗马教，就宣布英国的教会不再受罗马教廷的控制，他自己变成了英格兰的最高宗教领袖。啊，亨利八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呢？这个非常暴烈的一个人物。那么下边呢，花大量篇幅就讨论这个胡克的思想。英格兰教会的神职人员或者圣公会的神学家们承认圣经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同时宣称教会传统在不与圣经经文冲突的情况下也应该受到尊重，应该是个妥协。一方面承认圣经的最高地位，另外一方面呢，因这个教会的这个传统，教会的这个组织本身也非常重要。他们和路德宗信徒以及加尔文者一样，都认为基督教的核心真理是道成肉身，也就是基督为神，却降格为人。然而，他们并不完全认同新教徒有关唯独因信称义和预定论的教义。这个是因信称义和预定论是新教的核心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看法了。这是与以前的这个天主教的不一样的地方。每个人靠自己的信心都可以，可以获得这个公义。然后这个预定论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其实已经注定了哪些人有罪，哪些人可以得到救赎的，没法改变。以及其他与中世纪的基督教教导截然不同的观点。英格兰教会宣称它是天主教会，不过是以英格兰国家教会的形式存在的，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天主教会，但是他其实和罗马天主教会没什么关系，而且他的若干方面都遵循了古老的样式。今天我们通常叫英格兰国教，或者英格兰国教会，或者圣公会。胡克及其追随者的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有意的追求稳健和平衡，遵循后来被称为中间道路的模式。就胡克他不是一个特别激进的人，对胡克来说，这中间道路不是和稀泥，也不是因时而异的不确定的妥协，而是近似于亚里士多德的黄金中道，审慎地避免极端立场，一是信仰既坚强有力又温和谦卑。诚然，伊丽莎白女王和17世纪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有时对天主教徒和不从国教者非常严苛，烧死过一些人。然而和欧洲大陆的宗教压制相比，圣公会的掌权者们相对温和。圣公会温和节制的立场，悄无声息地大大地促进了美国18和19世纪的宗教宽容。也就是说，这种英国的宗教改革的这个路子呢，对新世界，对美国有很大影响。理查德·胡克值得认真研究，部分是因为圣公会信徒或者美国圣公会信徒对美国思想和习俗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他们遵循那些古老的东西，特别是因为他所提倡的原则本身就具有长远的价值。在基督徒人文主义者胡克的身上，托马斯·阿奎那的正当理性与宗教改革的复兴活力结合在了一起。跟马丁·路德、约翰·加尔文以及约翰·诺克斯非常不同的是，明智的胡克是一位温和的学者，他在写作那本影响力巨大的著作时从公共事务中抽身出来，然而他对良善社会制原则的理解比他同时代的所有人都更加透彻。他其实他的贡献不仅在于这个对宗教本身教义的一些理解，而且他对政治、哲学、历史等等都有很重要的一些贡献。246页中那第二段，半个世纪以后，与马萨诸塞湾的清教徒们试图建立的共同体，几乎与托马斯·卡特莱特和其他长老会信徒或者清教徒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所提倡的共同体一模一样。在困难重重的简短试验后，美国人放弃了这一努力。 在苏格兰，上帝选民征选按照圣经是放弃什么东西？就是一开始那些精英都来到美国之后，最开始建立的是共同体，严格按照圣经。后来他们发现这非常困难。在苏格兰，上帝选民争取按照圣经的教导进行治理的类似奴隶也失败了。理查德·胡克明白，日内瓦的方案如果被应用于英格兰的治理是何等的不切实际。日内瓦是完全坚持圣经的，按照他的字面意思来建立一个社会，建立政治共同体。于是胡克开始写作他的八卷本巨著《教会组织法》。翻译成叫教会政体，教会政体，这个怎么说？组织法啊，很奇怪。教会政体组织，教会政体宪章，是吧？这里相当于就是怎么来组织一个教会政体。其中的前四卷出版于1594年，这是宗教哲学著作，并不是严格的神学作品。其政治理论的寿命超过了引发他写下这一著作时的当时的那些争议。从那里以后，胡克的论点就像他的散文风格一样，逐渐渗透到圣公会的话语体系当中，而且为18世纪的几乎所有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人所熟悉。那他胡克的一些重要观念对美国有影响的，也就是使他的有关法律连续性、宪政自由以及宽容的观念，以至于就连清教徒神学家和传道人此后都只是浅尝辄止的试图为他辩护。通过引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胡克证明我们可以认识理性法，它可为自然理性所了解，也就是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理性，当然这一理性是有限度。这一理性让我们能够辨认出某些伦理原则，并且能够运用这种理性来明白上帝是存在的。事实上，在获得上帝的启示之前，理性法已经普遍使用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人是理性的，不过人同时还是悖逆和败坏的，而且他的邪恶冲动仅凭理性法不能得到控制，仅仅有理性法则是不够的。如果人要存在于社会之中，他们的意志和欲望就必须受到节制，以至于就连清教徒神学家和传道人此后都只是浅尝辄止的试图为他辩护。通过引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胡克证明我们可以认识理性法，它可为自然理性所了解，也就是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理性，当然这一理性是有限度。这一理性让我们能够辨认出某些伦理原则，并且能够运用这种理性来明白上帝是存在的。事实上，在获得上帝的启示之前，理性法已经普遍使用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人是理性的，不过人同时还是悖逆和败坏的，而且他的邪恶冲动仅凭理性法不能得到控制，仅仅有理性法则是不够的。如果人要存在于社会之中，他们的意志和欲望就必须受到节制。如果人要生存于社会之中呢，他们的意志和欲望就必须受到节制。虽然圣经没有谬误，但它不能提供一套完整的规则，让人自己可以在所有环境和时代里管理自己。因此，胡克认为，人发展出而且自己也遵从所谓的实证法，或者制定法，就是人世间的法律。我们还除了需要上帝的法律之外，除了有理性法的支配之外，我们还需要实证法，就是说人世间这种世俗的这种法律，我们还是需要的。没有这个，没有办法建立一个政治秩序，也就有共同体强制执行的法律，抛弃整个文明的社会秩序。这一点就和那就是加尔文的日内瓦建立的这个共同体就不一样了。那里认为这些所有的法律都来自于圣经，仅仅依靠圣经就足够了。但是在胡克看来是不行的。他说，虽然理性法是普遍的实证法，而且这里边也包括教会法。注意啊，就是中世纪以及早期现代的这种法律是多元的。不仅存在着这个政府制定的法律，而且教会有自己的法律，是吧？当时的中世纪有城市有自己的法律，庄园有自己的法律，等等，法律是非常高度多元主义的。就是说，实证法却因地而异， 就是说不同的时代实际上是可以改变的，不同时代不同的国家都不一样的。试图将墨头整齐划一的法律界命强加于所有民族和所有时代的头上，将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就是法律是要改变的。英格兰王国不是以色列王国，如果说所有真理都理当存在于圣经之中，那么国王亨利八世便不可能存在，因为圣经里没有提到他，所以不能够只按照圣经来建立公。他对法的上述分析促使胡克去考察政府的起源。他指出，人们之所以结合成一个国家，是出于两个动机，一个是跟他人建立紧密的联系，另一个是制约人的败坏。这个很关键，到现在可能我们也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因为为了互相解决相互之间的不满伤害和不法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他们中间达成和解协议，具体途径是确立某种公共治理形式，并让自己服从于这样的治理。总体而言，对政府的顺从是自愿性的，而且只有在所有民众都认可时，法律才有效力。那就是同意的原则，咱们程度上讲。尽管有些政府源自于暴力，文明的社会秩序不是强者对弱者的阴谋，而是自愿的合作。这比洛克要早。胡克在这里提倡一种社会协定理论，注意啊，这个英文 social compact 其实跟 social contract 意思一样的 ，compact 这个意思也是契约的意思。social contract 就是社会契约理论。不过他与比如那个五月花号公约，这 Mayflower Compact 就是 Compact， 当然也有人指出这些词之间有一些非常细微的区别 ，Compact、Contract， 还有其他的一些，还有 Covenant 这个词通常翻译成圣约什么，下面待会会提到这个，就是、人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契约被称为叫 Covenant， 带有神圣性。不过他与约翰洛克后来的社会契约理论不是一回事，而且确实敬于卢梭在18世纪提出的社会契约论。这个读过洛克政府论还有卢梭社会契约论，都大体知道他们的这个社会契约理论。而胡克认为他的这个契约论跟这个洛克不一样，就是他其实并不假定这无政府状态，就是自然状态。胡克认为，在政府存在之前，人们并不是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那时候他们仍然拥有道德法，也就是理性法。不过，政治国家为人类提供的安全和舒适，远远好于没有实政法的原始自由所能提供的。洛克就把这个自然状态描述的人们很自由，很好的自由而平等。胡克继续说道，要了解最初的社会约定的具体规定，就社会契约的最早的原初的社会契约是不可能，因此我们就遵循成文法和习俗，以及遵循后来伯克所谓的英国人的特许权利。所谓英国人的特许权利，就是英国人通过这些特许状，比如像大宪章，这是 charter， 这就是国王的一些特许状，一些 charter， 通过这个来获得这个权利，就是自己的权利是写在了这些 charter 里面，所以认为这些权利是特许权利，是吧？但英国人也认为这些权利是，就是之所以这个 charter 里边应该写这些权利，是因为他们是古老自古以来就拥有的这些权利和自由。英国人非常强调这，动不动就说 ancient liberty， 就是他们所拥有的自由是自古以来的自由。在大宪章里就提这样的这个，用这样的表达，是吧？他们认为他们的自由，远远比历史记录还要早。就是在没有这个文字记录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这种自由，所以国王没有权利剥夺他们，他们比国王还早。那一旦人们达成社会契约，他们便不能随意违背实政法或者解散国家。这里还是讲这个胡克的这种社会契约论。他实际上一个民族可以根据他们的经验和目前的需要来改进实政法，因为实政法它不是不可更改的，也不应当不改进。但是改进法律非常不同于颠覆国家。就是说推翻整个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它这是两回事。如果某个政府没有公义或者玩忽职守，那么其国民就可以陈情和抗议。社会革命则是极端的补救办法，就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你不能采取社会革命，是吧？这个也跟伯克的看法一样，伯克也这么认为。伯克并不反对所有的革命或者是推翻政府，只是他建议 不在没有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要进行社会革命，因为它所造来的这个灾难往往会难以预料，而且更加可怕。胡克写道：“他人们普遍永恒的呼声就像出自上帝自己。”这一论断远远不同于有些民主派人士的下注。这个民主派主要指的是后来啊，现在的这些人主张的。你看，胡克说的是人们普遍永恒的呼声，就像出自上帝自己，就是当人们对政府表达不满的时候，这种呼声就像上帝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样，就像上帝表达不满一样的一个政府。但是后来人们把它改变成什么呢？人们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他相反，胡克的意思是，上帝主权下的人类经验是上帝启示的渠道。一个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认识到个人秩序和公共秩序的某些真理。我们必须征求的不仅仅是生活在某个年份的人们的意见，而且更需要了解我们之前所有世代的人们的结论性看法，也就是经过时间积累之后的人类智慧。这一点很像伯克，因为伯克也认为，伯克虽然也赞同这个社会契约论，但是他认为呢，社会契约是一种过去的人、现在的人以及将来的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啊，重视过去的这个智慧，而且要考虑未来，在设计一个政治秩序的时候。而现在许多其他地方一样，胡克在这里重申了中世纪经验哲学家查泰斯的伯纳德的信念。伯纳德宣称，我们现代人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我们之所以能够比我们的祖先看得更远，仅仅是因为我们有着因他们的经验和思考而带来的巨大优势。人们普遍永恒的呼声象征着人们从漫长的共同体生活经验中提炼出来的对人类状况的共同理解。它是一种常识，也就是所有具有感知力的人都认同的智慧。这也是为什么保守主义者通常都重视这个传统的重要性。下面说这个，前面说这胡克的这种法律观，下面说他的连续性的看法，这也是这部书的作者柯克他自己反复强调的，为保守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强调社会的这种连续性。胡克是具有可信度的连续性观念的倡导者，他推崇的原则是，就教会和国家事务而言，我们必须争取让世世代代相连。教会和国家是生生不息的联合体，就是它，像一个植物一样，它是一个有机，是一个 organic 的东西，是一个不断的东西。如果我们摧毁已经制定生效的法律、生气勃勃的习俗和广受欢迎的礼仪，我们就是在鲁莽地忽视过去的教训，并将未来的。并且社会的未来置于险境。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文化以及我们的政治权利都凭借着连续性得以维系，既凭借着我们对先人成就的尊重，也凭借着我们对后代生存情况的关切，是吧？和怀疑伯克的一些看法就来自于胡克。正如每个人的身体只有在有机代谢的过程中保持着至关重要的连续性才能存活下来一样，除非法律和习俗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一致，否则教会和文明的社会秩序一定会消亡。所以你看，这个政治共同体这个词呢，有以前叫 body politic， 是吧？就它是跟人的身体一样 ，politic 就是 political body， 就是一个有机体，必须把这个教会、政府或者国家。这样的组织看成是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一个有机体，那你突然要截断它的就死亡。而任何无视有益的社会联合的人都是愚蠢的，尽管个体会消失，但是社会将绵延不绝，没有人可以凭空造出一所教会或者一个新社会了。良善的政治建制就是从联系中，良善的政治建制，政治社会的政治共同体就是从连续性中生长出来的，所以他们特别强调这个生长的这种观念。法律也是生长的一个结果，就像一棵树一样。胡克因此抵制长老会信徒和清教徒对普世一同的政治模式的欲求。当时的一些清教徒、长老会信徒认为整个世界所有地方都可以建立一种政治模式。胡克指出，圣经经文没有要求实行君主制，在不同的环境下采用不同的政府形式可能是有好处的。这点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天主教徒，就教皇发布的很多的这个教令，还有天主教的，还有现在当然也有这新教，很多神学家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看法，也是建立在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基础之上。也就是上帝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采取某种特定的政府形式。基督教可以和所有的政府形式共存，从历史上看也是如此。他并不认为说这个一个基督教国家一定要采取民主政体，但是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说只要这些政体能够保障人们信仰上帝的自由以及其他的自由。他并不关心一个国家是君主制、民主制还是其他的政体。当然今天在我们卡兰的就是非民主的政体很难保障这个自由。也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是吧？君主很多君主制、君主立宪政体当然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所以有些民主政体也并不一定更自由。实际上很多的不自由的所谓的民主国家，是吧？不是 illiberal democracy。不过任何还算可以的政府形式都必须切合一国的历史经验。他热诚地支持英格兰的以民众对法律自愿认可为基础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他赞同那种君主立宪。他再次神明了英格兰广受尊重的司法原则，国王在法律之下，这个是中世纪就有的。这样的限制不会削弱自由，反倒会保护他，因为对君王的权力受到宪政框架的制约。在英格兰王国内，胡克竟容忍很多不同的观点和习俗。在英格兰，就是他是很宽容的。在英格兰教会内，宗教之间会略有不同。普遍的和平和自由通过说服和讨论来维系。恰如福克斯杰克森所言，胡克正在为宽容和进步而战斗。这样，无论是清教徒还是保皇党人的所谓绝对正确，都会遇到难以逾越的阻碍。此后，现实环境常常让后人活对活错地将清教主义与公民和宗教自由化等号。然而，清教徒们要求确立某种被严格定义且有五密物的圣经经文背书的规矩，而如果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那就意味着教会的停滞和独断专行。这一段话很有意思，就是说，很多人认为这个清教徒是保障清教主义、保障公民和宗教自由，其实不是的。因为这个早期的清教徒他们非常要严格按照圣经，这样的话呢，就是其实是很难保障自由的，因为这样就不够宽容，就不够宽容，就他们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群非常的激进的人，严格这个按照圣经来这个怎么说来生活，这样的一群人，这在胡克看来是非常困难。所以呢，其实就后来美国的这些清教徒受了这个胡克啊，受了英国宗教改革影响之后，特别慢慢后来经过一些演变发展，刚开始他们建立的这个共同体很难存在，后来这个做了一些修正之后，慢慢的这个宗教宽容要更加强调了。但是他说除了胡克本人之外呢，当时很少人能听得起他的创造。他说而尽管胡克是一位腼腆的神职人员，他却在英格兰16世纪的观念之争当中获得了胜利。他的著作对摇摇欲坠的新生的英格兰教会起到如此之大的支持作用，以至于他经过下个世纪的内战和革命的洗礼之后仍然流传下来。胡克突出强调的是中间道路，长老会信徒和清教徒敬重他思想的力量，尽管他们有点不情愿。教皇本人在阅读教会组织法时则钦佩不已，教皇本人对他非常的钦佩。作为一名温和改革派的神职人员，克莱门特八世这样评价的胡克，他说这个人的学问无所不及，他确实配得上作者的名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书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尊崇，因为那里边包含着永恒的种子。而就连美国革命的多数领袖都认可胡克对法律的积极意义，其实当时他们都读过他的书，美国的那些政治领袖们。历史和文化连续性，有限政府以及神圣的宽容的理解， 美国国父母亲都认可这些东西，不管他们是不是出自圣公会信徒家庭，因为胡克的观念已经渗透到英格兰教会之外。在专制主义和狂热主义的时代，胡克重新阐发了之前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圣保罗和圣奥古斯丁以及经验学者们发展出来的属灵之物和世俗之物的伟大传统，即关于灵魂秩序和共同体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而且这种认知能将人从与野兽差不多的境地当中救拔出来。对于很多人来说，16世纪是一场噩梦，不过胡克让人们重新看到未来秩序的远景。下面呢，我们很快说一下这个，就是苏格兰的这个宗教改革。主要讲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苏格兰的一个宗教改革领袖，叫约翰诺克斯。约翰诺克斯，我们说快一些，很多257页上的，因为前面讲了大量的这个生平啊，讲些历史，大家很容易看。257页最下边那一段。在诺克斯看来，圣经是权威的唯一来源。在他年老的时候，更年轻的牧者开始不认同诺克斯对圣经的解释。当他表示反对时，他们就问他，按照他自己的原则，他怎么就能将自己树立为权威？也就是怎么他能对圣经的理解就对，他们对圣经的理解可以和他一样出色，就那些信徒。诺克斯闷闷不乐地反驳说，他通读圣经的次数远远超过他们。不过年轻改教者们的反对意见反映了这个路德和加尔文的新教的一个严重缺陷，那就是既然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解释圣经，那么如果人们对圣经的含义有不同理解该怎么办？这一难题后来在导致苏格兰教会分裂成各个小教派，并使得英格兰的新教徒也出现明显的分化，也就有后来新教分很多的教派，就是他们对圣经理解不一样，其实是。诺克斯创建的教会植根于两项主要的神学教义，路德因信称义的教义，加尔文的预定论教义。因信称义的意思是，人只有通过毫无保留的完全信基督的话语和实在，才能在上帝面前算为公义。只有上帝才是公义的，所有人都彻底败坏了，但是凭借上借着上帝任凭己意的怜悯和恩典，那些信靠上帝之人可以得救。就是不管他们在这个尘世当中干了些什么，哪怕干了坏事，预定论的含义是上帝在创世之前便已命定某些人得救，另外一些人受罚。就是被上帝拯救的那些人不可能被确定无疑的辨识，就是谁被上帝得救不知道，多人被召被选之人却甚少，此生凭借意志的所有作为都不可能将人从最终拯救出来，就不管你干什么你也得不了救，因为此时此地所发生的一切都源自于上帝的旨意。在亚当被放置在伊甸园之前就已经安排好了，认罪没有用，赦罪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上帝对罪人的恩典和震怒从一开始就确定了。这两条严格的教义是加尔文宗信仰的核心，认同他们的还有荷兰的改革宗加尔文主义者、法国的胡格诺派信徒以及许多瑞士人。法国的这个胡格诺派其实就是法国的新教徒，这些人后来被这个法国当局迫害的非常的厉害，那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英格兰的长老会信徒公开认可这一信条，不过却先后遭到克伦威尔的独立派以及圣公会权势集团的压制。英格兰和美国的清教徒认同这一神学，尽管不认同在英格兰发展出来的长老会的教会治理模式。他这英格兰的教会治理有点这个特别。下一段他说，尽管美国多数殖民地都依法确立了英格兰教会的地位，而且清教徒主张的那种加尔文主义在新英格兰占据主导地位，诺克斯尤其是殖民地西部边疆的那些认同的对象，美国后来这个在西部靠近印第安人的地方，这些人逐渐的是长老会信徒。严格的讲，长老会是指长老或者牧师通过开会来进行教会治理，以区别于天主教圣公会和路德宗教会的主教制权威模式。就此而言，诺克斯本人算不上长老会人，他可能会容忍主教，唯一的条件是他们也同意讲道。为了替代苏格兰以前的主教制体系， 教会大会，就是这个长老会，他出现了什么教会大会应运而生，嗯，在那里叫 Kirk 这个教会大会，跟作者的名字一样。其主事者是由选举产生的主持人，主这个主事者呢，他并不是一个有多大权力的人，是主持人。就组织而言，嗯，苏格兰人的教会具有不可思议的民主性。虽然初代改教者中间有一种激进的思路，其目标却并非政治民主。这么干的那些人的目标是低于尽可能广的复制他们在圣经中发现的那种教会。不过他们这样做是要通过由教会会众选出来的牧师和长老，这些人然后会在教会法庭出庭和委派自己挑选的代表出庭，由此产生的教会大会能够代表整个国家，其背后的支持力量也远远强于当时的所有议会。在击垮玛丽·斯图亚特天主教徒以后，苏格兰教会几乎占有了政治上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它其实就是有点类似一个政教合一的一个机构。尽管教会按理不应当成为一个政治机构，苏格兰教会的基理手册提出了两个国度，世俗国度、王度和上帝的国度这样的理论。在世俗王国，国王和地方官员们具有武力，不过教会是上帝在地上的国度，除基督本人外别无元首，教会享有基督的天国钥匙所赋予的权利。牧师们要受地方官员的世俗管辖，不过在有关良心和宗教的事务上，地方官员要服从教会的灵性纪律。不过这个教会以国家分立的教义，注意啊，你看这个分立 separation， 不是分离，不是离开，而是分别确立，不是没有关联。这个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教义在17世纪期间几乎被忽略。苏格兰教会试图通过教会大会管理苏格兰国家事务。无论如何，两个国度的教义促使17世纪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在他们理解的希伯来人圣约的启发下宣告他们的全民圣约。考文斯，所以这一全民圣约没有主张公民或宗教自由，缺项某种宣言和限制，意在确保改革中苏格兰教会不受国王控制的自由。长老会的这份通一宣言所导致的后果，便是类似于旧约时代以色列国王与先知间的那种斗争。看隔一段之后，他继续讲这个长老会治理模式。苏格兰长老会相对民主的教会治理模式传到美国的长老会教会，并很快开始对殖民地政治模式产生影响。作为宣言和全国性共同宗旨之框架的圣约的观念，构成了美国人的独立宣言和联邦宪法的部分背景性因素。而且两个国度的人对美国人政教分立的观念已经产生某些影响。不过中世纪的这个一些经验哲学家们也提出过这个，还有一些教皇也提出过这个两个国度。但是呢，这个，但在中世纪的这个经验哲学家们看来呢，虽然有的他们承认两个国度的存在，但是一个要受制于另一个，而世俗的国度最终要受制于上帝的国度。包括这个现在一些神学家也持有这样的这种看法，就认为这个世俗国家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人民，而是来自于上帝的，这就跟这个天国是一样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主权都来自于上帝，都来自于上帝，都是上帝赋予的，都是上帝赋予。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精神的国度是高于这个世俗的国度。诺克斯及其盟友赋予苏格兰人的品格对美国秩序之根基的影响也同样重要。一般的苏格兰长老会信徒在宗教上非常的前进，生活非常节俭，而且富有进取心，他们从自己严格的信条当中来汲取力量，他们一般都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并且很在意自己的权利，这些当然影响了殖民地的人。因信诚意和预定论的教义常常让他们成为敬畏上帝、目标坚定的人。这些人很适合耕耘教化一片新土地，而他们早在17世纪开始就已经大量 移民到美洲殖民地，这些很适合到一个新的殖民地的地方。好，我们翻到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做一个总结。还有路德发端被圣公会和加尔文主义者进一步推进的宗教改革，影响了所有英属美洲地区，例外只有马里兰州和其他地区的少数天主教徒、殖民地时期的若干犹太人以及此后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当然，其礼拜信徒、贵格会信徒以及其他持不同立场的教派，也都源自宗教改革的大熔炉。新生的美国秩序的活力和自由和个人主义从旧世界的宗教温床中孕育而生了。就可以看到这些宗教改革，它的这个影响，特别是对于英国和美国美洲殖民地的影响，美洲殖民地的影响。好，我们休息一下啊，休息10分钟。好的，我们接着开始啊。因为咳嗽可能影响这个大家听，抱歉。咳嗽已经有一个多礼拜了，但一直以为他这个时候应该会好，但是还是非常的厉害。好，我们这个接着说第八章，争取说得快。这一章呢，其实就要围绕着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宗教改革之后英国国内的这个政治变革、政治秩序的问题，另外一个其实就讲几个重要的思想家，就是这思想上对美国的这个殖民地的影响，讲几个重要人物，霍布斯、洛克啊之类的，这可能大家都比较熟悉。就英国呢，在16、17世纪是比较动荡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发生了内战，是吧？处死了国王，然后又复辟，然后又发生了光荣革命等等。这一章一开始就说，他说大约300年前，英国饱受相互敌对的宗教信念、政治理论和物质利益冲突的折磨。这些17世纪的内部冲突，最终产生了今天美国所了解的那种宪政模式和宗教宽容精神的很多内容。也就是说，在这个17世纪的这种冲突当中呢，当时英国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些变革，那后来都被美国所继承，被美国所继承。就是说这个光荣革命的很多内容，以及这个宗教宽容的问题。宗教宽容。